敢于透露，而我绝不懂骄傲，平日眼光不算高，请你要加快脚步，求你别管荒道，言语像灯广告，每日以鲜花探路，强调你品格极高，而没有恋爱预告，思想不知怎偷做，期望你自动自觉将心窝献上给我，人爱你定更多，有情寻获协助，自动自觉将你梦和想交给我，和自愿为我奔波，和浪漫待我不准懒惰，我只。